那咱们再练练。 好，那这里我们的 what 的特啊省略了 ，what was， 然后后面的 going on， 它的这个发音是 going on， 三个音节，大家注意 ，going on，what was going on with you，with 跟 you 连读 with you。然后后面 today 的这个 t 它发的特别弱、几乎就是浊化了 with you today 非常连贯 OK with you today 那如果你想要保持一个 t 的音也可以无所谓这个时候我就、you know you have the choice 可是 Chandler 说的时候呢、你可能因为太放松了就发的非常弱 with you today with you today with you todayWhat was going on with you today? 哎呀，那浴缸里泡着是不一样哈。What was going on with you today? What was going on with you today? The day. Yeah. The day. With you today. With you today. 这个 you today 这段一定要，如果你想模仿这个特别弱的发音，你一定要气流连贯，千万别发成 with you that day。 那你就不舒适了。 对对对，就有点像我说不绕 ，you know， 就有你如果你慢下来或者不连贯，就听不懂了。 哎、 okay? ， 你也没有慵懒的感觉了。 Yeah, OK. So it 是需要要求一定的这个就是对这些实际发音熟悉的才能 attempt to try and say it like this, OK? 听到了啊、嗯、来我们说。 好。What was going on with you today? What was going on with you today? What was going on with you today? What was going on with you today? What was going on with you today? What was going on with you today? 然后今天那个 Chandler 这次说的好像就是语速还挺快的。What was going on with you today? 嗯，那一贯的快人快语的风格嘛，说别人说，哎呦，你今儿怎么了？ 对，你今儿 怎么了？ 对，就是这些。 或者问人家说，哎，你今天怎么样啊？也行， 也行。 但你看一个怎么了和你今儿怎么了你今儿怎样了还是不一样的、 yeah, 还是 exactly 怎样就问人家今儿过得好不好、 mm-hmm. 啊你怎么了就有点说毛病吧 对发生什么了那就是那回事就不用说那回发生了东西可是反正大家都清楚是哪一刻时间发生的东西、right? 好这一周的这个三句连读就这三句了哈、没别的了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说 他就 Monica 就接着说 WellI actually had the weirdest conversation with Joey. 事实上呢，我跟 Joey 啊聊过一个史上最奇怪的天儿， 对，特别奇怪的一个 conversation.、 Weird 我们见得多啊 ，weirdest 最高级见得少。 Had the weirdest conversation with Joey. 特奇怪。 He was talking about rules and right and wrong. And 一直跟那儿在说什么原则， 对 啊 ，rules 对或者规则 啊，什么对呀、错之类的事儿， 对错这类的东西， 什么意思、 突然间聊到这种特别高傲的东西， 对呀、特别那个没有原则性的东西， 对，特别哲学的东西，不像他嘛，他能聊个是今天想吃什么披萨，就已经很好了 对就不对了还一下上纲上线了 不像他 It's not like rules right or wrong 啊，这是非对错了 对然后 Chandler 呢就说 I had the exact same conversation 哎呀我也跟他聊过这一模一样的话呀 对因为这个开头好像 Joey 就是在想到 Rachel 的事儿对吧然后他就什么喜欢上 Rachel 然后所以他就需要朋友给他建议、可是也不能说因为大家都认识对吧所以就是 right and wrong 的这些其实都是跟 Rachel 有关的 哦就说要不要喜欢上自己的朋友、 对就能不能这样而且还有 Ross 然后虽然他们可是以前然后这个历史然后尴尬然后所以就开始问了一大堆问题 人的感情就是特别的复杂、 对 今儿喜欢这个明儿喜欢那个 yeah, 然后 Joey 本来就不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 对对对 就讲的也不清楚对吧 但是他们在这些方面啊这原则性很强的就觉得朋友之间有的是事情是不可以发生的 对对最好就是不要发生 不要发生 对不然这个朋友的关系就毁了 就没得做了 对 朋友就没得做了 然后你也了解就是朋友之间然后一块然后分手的时候呢剩下的朋友们就特别尴尬就是他们得 they need, 我们会说 they need to pick sides 他们要站队 对And nobody wants that. 谁都不想站队。 It's terrible. 所以说呀，朋友之间最好不要什么，不要谈感情。 对， 所以就是 you know, Joey is asking for advice, right? 哎，他就问大家的，就问大家征求意见了嘛。 对，所以 Monica 就说，他就说 ，You did? What was he talking about? 哟，你也这样啊？ 对， 那他聊了些什么呀？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然后 Chandler 就，这么放松的时候都还能讽刺，他就说 ，I don't know， 我也不知道。 Joey hasn't had this much trouble getting out words since we saw him in Macbeth. 首先说他呢还没有过这样的麻烦。 对，就是麻烦什么呢？ 麻烦什么呢？ Getting out words. 这个怎么说？ 这个就是说话，就是想要把心里的字能说出来， 表达出来， 能表达清楚，就是这个意思。Getting out words. 所以表达。 对，我们英文有一个类似的一个说法，就顺便可以提供一下，就是别人就在那边这样半天，然后就不敢说，我们经常就会说 spit it out， 吐出来，说出来， 就说吧，你别想那么多，就说吧，表达出来，然后我们就说 spit it out， 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Joey在那边说不清楚。 Getting out 也是把词语找出来。 对 ，getting out words， 对， 找出词语来 说出来， 能表达清楚。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他这么 的说不出话来。 对，从什么时候呢 ？Since we saw him in Macbeth。 好 ，Macbeth，前段时间我们刚学了沙翁的戏剧叫《麦克白》。 对， 我就是自打他演完这个《麦克白》之后啊， 到现在为止， 还从来没有见过他像这样，就是。 这么说不出话， 就是完全是 没法表达， 无法表达自己， 对， 口部就是 对， 我们也都说不出话了。 对，就是这个中文很难翻译，因为这个英文的句型的结构呢，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没有笑点了，因为他的这个笑点是在后面，就是 since we saw him in Macbeth， 然后 Macbeth 呢 ，it's Shakespeare， right？ It's harder to understand， right？ 那当然 ，yeah。然后 Joey 呢，就是。他就是演 Macbeth， 然后根本不懂这个故事的剧情，可是也还得说出来，那他就是死记硬背这些字， 纯背台词了。 对，然后就念出来，然后就忘啊，然后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就用一个更简单一点的说法呀，然后就一点都不好看 ，you know， 就是所以他就是说，就是 he hasn't had this much trouble since Macbeth， 就说话说清楚， 这又讽刺了他背《麦克白》的台词不行。 对，然后那一场戏特别难看， 又特别难看。完了又说他呢，现在呢说话也说不清楚了。 对，就有点像那个时候就是特别难看的那一次剧，就是什么字都说不出来， 都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了。 对， 说话是言语已经支支吾吾了， 对， 无法能够。顺利的组织语言说出话来了， 对， 他到底是怎么了 ？Yeah， 然后 Monica 就说， 就突然间跑题了，就转到那一天晚上了，有点像就是那个创伤都还没恢复，然后就说了一句 ，That was a long night， 那是一个漫长的夜晚，是吧 ？Yeah， 是不是说他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就是 It was a long night， 我们经常会这么说 I had a long night， 就是说是一个种煎熬呗。 对，煎熬，对对，这个说得很好、 啊、 Yeah，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hard， we didn't know if we would live through that night， it was a long night，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真的能够熬过那一夜。 对对，就是这种语气，就是 Monica 本来就聊到 Joey 这，然后突然间就回到那天晚上了，就是有一怎么说 flashbacks 在脑子里， 突然间脑子里就闪回那天晚上的画面了， 然后就说了一句特别无情的 That was a long night， 就说他能撑完这晚上真不容易。 对，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大家都不容易。 我们都在台下看他演完也真是不容易， 为了支持这个朋友，然后在最后就不要这个朋友。 好，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很逗趣的一个场景、 yeah， 啊。前面呢是 Chandler 在洗他的泡泡浴、 嗯、 啊，后面呢在泡泡浴的时候还讽刺了一下 Joey、 对对。 好了，来，我们今天把这个情景啊再听一遍哈、啊。 OK。 啊，要不让老师先来把接着连读先示范一下。 OK， 我们上我们这一次的有四句话， 三句 啊、三句话 ，sorry， 第一句是 ，In the sense I use don't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the sense I use don't complement each other. 第二句。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然后最后一句 What was going on with you today? What was going on with you today? 行，就这三句话，其中有两句是以前大家熟悉的。 对，然后大家注意，就是气流要一致 ，OK， 嗓子一直不停的震动。 气流要一致， 震动， 嗓子要不停的震动， 对， 震动。 浊音都是浊音， 浊音， 浊音。 重要的话要悄悄说。 Yeah， 一起来把情景再听一遍。 好。 Hey, what's wrong? I drew my own bath, but I did it wrong. The water's tepid, the salt didn't dissolve, and it's now lodged places. And the scents I use don't complement each other. Eucalyptus and chamomile? Oh. What? The bath salts. They're starting to effervesce. It's different. It's interesting. Okay,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Yeah, sure, sure. So what was going on with you today? Oh. Well, I actually had the weirdest conversation with Joey.He was talking about rules and right and wrong and... I had the exact same conversation. You did? What was he talking about? I don't know. Joey hasn't had this much trouble getting out words since we saw him in Macbeth. That was a long night. 啊，本来很难的段子哈，现在听老师讲完以后觉得好懂多了。 I know, right? What a great...Great teacher. 真是的，真好的老师。 Wow. 多么有收获呀，立马就懂了。 Yeah. 啊，本来是乌云的，现在云开雾散了，正好。 Yeah. 马不停蹄，赶紧来检查上周作业。 OK, 上周我们有四句话。OK, 第一句是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第二句是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第三句 My baby went with her My baby went with her 然后最后一句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大家会选哪一句呢一起走起来小毛毛 What do you mean? OK 这个 What 这段别发成 OK 开头别滑动 是 what are you? OK, 童话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OK, 你现在很多的音都是在从鼻腔流出来。If any, 你发成 if any. 所以就是你嘴巴又小然后气流也有从鼻腔流出来所以这些音就变得非常模糊了。OK, 你要控制气流从口腔流出来。 Spring. What do you mean? OK, what do you...这是不对的 ,OK, 是 what are you, 要看我们的实际音标、OK? 悟空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OK, if anything, 你没有连读 if, 要连读 if, OK, picture 的科省略 further, 别发成 for, OK, 是 fur. Amanda, 来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不错可是你不能前面慢后面快 OK 这个是比较不自然的一个语速会影响到你的语感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不要 heart a little OK 所以慢一点来一致的节奏 好的毛娟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OK if 跟 anything 要连读 If anything 好啊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away do the further, the further 这个音节然后 if 跟 any 要连读 if any 静待花开 My baby went with her OK, my baby went with her with 要加重音不是 with her her 不是重点 with 才是重点 Jenny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If anything 不要发成 sing OK, yeah, 舌尖要碰上齿 anything Pam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这个太钝了 what are you, 不要 what do you, 这样。 哎，大家这个发完语音以后稍微自己检查一下哈，那些什么太嘈杂的呀或者是太那个的以后我们的课堂上都不能用哦。 Yeah. 陈 My baby went with her. 不错 went 结尾尽量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 went with, went with, 不要 went with, 这样。 文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你 further away 连读的好剩下的都没有你的 if 跟 any 要连读 that 的特要省略 picture 的科也要省略 okay? LJ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My heart a little okay, 重音是 heart 而不是 the 你说 my heart a little 这样所以你要注意重音 窜天猴。 If anything, the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气流要一致，你的连读是对的。If, 这确实是一个连读，可是你要放松，要连贯，要一致。If, if, 这区别很大。 欣然。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你的 it 的特省略是对的，可是要一个干脆的停顿，不能说 it break, 是 it break. OK, 这个时候就需要顿。OK. Viola Liu.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你没有连读。OK, 所以这个 it 的特没有省略，你的 heart 跟 a 也没有连读、 哦、 你就每一个字都发得太官方了。 好，都要注意连读。 嗯， 周燕。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哈尔要滑到一个儿化音。OK, 注意别发成哈哈哈尔，放松放松就 OK 了。 Celery.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差不多，这已经差不多完美了。你的 move 要注意滑动，别发成 move.是 new 继续加油、嗯、清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Keeps 的这个一舌根一定要高一点，不能发 keeps, 是 keeps. Maggie.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这个 that 的这个 a 嘴巴稍微张开大一点， OK, 不要发成 that a 的这个音，是 a, OK. Eunice.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My heart a little.的这个云语调注意是 hard a little, heart 是重音。OK, 凡事用恒心。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OK, it 的这个开头别用 ye, OK, 它不是一个 ye 的开头，是 e, OK, 后面怎么变成 needle 了 啊？对，这个 le ne 的这个音要注意，是 little, 不是 needle, 对， 那是针了、啊 嗯、 叮叮。 My baby went with her. When 要发 a 的音，不能发 when,OK, 这是一个中式的发音。OK, 是一个 a 的音，虽然拼音是写的音一样的，可是音标的这个发音是不一样的。Where? Coco.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不错，可是你不能 my heart a little, 就是你的节奏的一致。OK, 不能把一个音节拉得那么长、嗯、后面就变顿了或者快了。 双木莲。 If anything, the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不错。OK, 你的 picture 放松一点。That picture, 这个就有点暴力了。一个干脆的停顿不要求你说的更暴力。OK, 你就稍微放松一点就 OK 了。 嗯。M. What did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不是 what did you mean? 怎么练习的？ 练错了。 练错了。练 错句子 了。琪琪。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不错，只有一个问题，就是 breaks 开头的 bre, 嘴巴张开大一点。你现在发的是 bre, 有点像 e 的音了，是 bre. 嗯，范范。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 bre 这个双元音要有一个滑动。 紫水晶。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Hard 的这个太钝了 ，hard 的。Hard, 要连贯，要气流一致 ,OK? Bill.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也是一个 hard a little. 这些音节发的都是对的，可是不连贯 ,OK?、 嗯、 hard, 不是 hard, OK? 气息一致啊，对不对、嗯、雨。 What do you mean? 这个开头的 word 发成了有点像一个 bar, bar 的音了，所以你要嘟嘴放松 word,、嗯、然后不要爆破 ,OK? 木箱。 What do you mean? What, 这个 R 的音是一个中式的 R, OK, 你要用一个三角的 what do you, OK? 境遇前。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嗯，这个 it, 开头的 it, 舌根再降低一点点，你现在发的是一有一点像一了， OK? 嗯，一宿于下。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这个就是开头就是用了一了， OK, 这是 it, 舌根要降低一点。 嗯，这同学叫 Phoenix.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OK, 你的 what 别发成 wu, 这是音就含在嘴巴里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中式的发音习惯。OK, 中文的发音可以这样，英文不行。你的元音一定要就是发出来，没有嘴唇或者舌头挡住它。OK, what 而不是 wu. Jean 小让。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不错，这个 breaks 双元音要注意，你发的是 bricks, 所以 bricks 其实是砖，是砖头的砖，那、like、个 brick、 对、 okay? 砖头了。 Yeah, yeah. 齐。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这个非常好。 picture 好像科的音需要省略， OK， 嗯，可是剩下的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老同学嘛， 特别好听， 梁声。 If I understand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好听。那个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if I add 的音别滑动，你发的是 if I fair， 有一点这个 fair 的这个音 fair， OK， 稍微一致一点就 OK 了。 后面这一波的都是老同学，我们来听啊。 Victor， He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OK， heart a little， 要连读 harder， OK， 非常帅气的胆小鬼。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it 不是 it's， OK， 然后要省略 it breaks my heart。 好久没参加了 Everett。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每一个字都太顿了。That picture, that picture, OK， 要放松。你 Everett 同学一直就是不够放松，太着急了，太。 继续练啊 ，Tippy。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OK， 这个不错 ，little 有一点抖的音了，稍微注意这个 O， 嘴唇别动 ，OK。哎， 头一次参加一个同学叫 Melody。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Keeps 要爆破，不能发 kiss, OK? 然后 if 的这个 i 舌根要降低一点 ，OK? i 不是 e。 例子。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OK, anything 舌尖要碰上齿 ，that 舌尖也要碰上齿 ，OK? 丫头。 It breaks my heart little. Hard 的这个的，你发成了。OK，所以要有一个音节的。 嘟嘟。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OK,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这个结尾的部分呢，这个节奏就有一点太快了，不太搭配。OK, 所以稍微慢一点来。 心。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Heart little, 这是 hard, 你发成 heart。OK, 然后 li, 你发成了一个 ne 了，稍微注意一下。 小喷菇。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不错 ，hard a little， 这个 li 不用加重音，然后 breaks 双准音要注意，是一个 a。 包包。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little 结尾有一点抖 ，OK， 这个 o 的音了，别动嘴唇。 克里斯 Brian。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Perfect。 哈哈，老同学就 是 不一样。ID。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完美。 哎呀。老同学，你们可以啊，你们可以了啊， yeah, 真给我们争光啊。Angelia 轩。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Okay, anything, th 的音舌尖要碰上齿，然后 picture 的 i, p, 舌根要降低一点，别发成 picture, 不是一个 e 的音。Okay? Lucy.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不错 ,further, 要连贯 ,okay, 不能 further,Runway 这样，然后 picture 的 it 舌根降低一点。 Mitchell。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这个 it 干脆的停顿要靠舌尖的动作，你不要用喉咙 it 这样 ，it 是靠舌尖的。 小商。 What do you mean？ 不错，可是你别犹豫 ，OK？ What are you？ What are you？ 就连贯的。 Summer you。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特别好 ,if any 的这个你丢了 ,OK, 不能丢音节。 大家注意没有，这老同学啊，他们那个框架都很对。 Yeah, 发现没有 ?It's very good.、 已经让 Henry 老师给塑形给塑出来了。 I don't need to, 对啊，我就说这个注意一下，然后就 OK 了。 像你这身体，教练已经给你把大概其的形体给你塑造出来了。 Yeah. 你看他们怎么说，他也不会出这个框框了。 Yeah. 水流云聚在。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啊，稍微注意这个 keeps, 就直接爆破进入丝，这是一个融合音。你刚刚发的有点 ps, ps, ps, OK? Kathy.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这个 what, 这有一点多了 ,what, 不要 what do, OK, 就是嘴唇分开 ,OK? 依旧欢喜。 If anything, that picture keeps moving further away. Further away, 这一段就有一点就是开头暴力了，连贯一点 ,OK, 一致一点。Further away, further away. 陈小涛。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A little, 不用加重音。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OK? 这挺其实挺好的。 发音非常好。 丽丽。 It breaks my heart a little. Little, 结尾有一点嘴唇的抖 O 的音了，这个去掉就完美了。 段丽。 My baby went with her. Okay, my baby went with her. 或者 my baby went with her. 你可以 went 或者 with 加重音，可是你不能两个都加重音。 好，不错。就是你看后面这一波是不是都挺好的、 yeah. 一听就是老同学、 Easy. 所以老同学基本上可以让位给新同学们练习了、 yeah. 你们已经进入到一定的水平和高度了 Yeah, you guys are all very good now 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 yeah. 只要你跟着 Henry 老师练习、啊、一年的时间是足够可以达到老同学们这样的水平的 Yeah, it should be alright 想当年、 yeah. 他们也都跟新同学是一样的 Yeah、 啊、老友记两季听下来、嗯、课程听下来练下来现在人家就进阶了 嗯， 人家就这水平不是骗人的吧、 嗯、 对吧、 嗯、 所以啊、 yeah. Perfect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对 Perfect practice 开心开心啊非常的开心好、 嗯、 希望新同学们也能够再接再厉继续进步、 嗯、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课程谢谢 Henry 老师、嗯、 好谢谢 下次见、嗯、 You're welcome bye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伊凡范亨尼普是荷兰最成功的全能女性速滑运动员之一她曾经在1988年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上连获三枚金牌此外她还参加了1988年的世界锦标赛并且获得银牌一枚和1987年1989年的世界锦标赛获得了铜牌两枚 To make matters even worse for the Dutch athlete Janet suffered a bad foot injury heading in the 1988 games and needed to have surgery only 2 months before the races were to be held If she didn't stand a chance before she definitely didn't know Heading into the 3000 metersThe first of Yvonne's three races, she was against a field that included three East German skaters, all of whom were a threat to break records and win gold. However, Janet shocked everyone by dominating the competition. She ran the best race of her young career, winning the race by a stride and breaking the previous world record by 3 seconds.What's also amazing is that the second-place finisher, Andrea Ehrich, also broke the existing record, so it was clear that Janet was flying. In the 5,000 meters race, Janet would duplicate those results and set yet another world record en route to her second gold medal of the Games. She would defeat Ehrich again, but this time by a full 3 seconds.Heading into a third race, Janet was a clear target of the East Germans, yet still not favored to win. Once again, however, Janet would defeat the East Germans, this time Karen Kenya, with a time of 2.68 seconds, good enough for an Olympic record. When the smoke cleared, it was Yvonne on top of the world, winning 3 Olympic gold medals and dominating the Germans in all events.She never could duplicate those results in the 1992 games, but she lives on in history as the underrated injured Dutch skater who came out of nowhere and defeated all of East Germany.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